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0，陈济嗣，临海王。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尚书左仆射袁叔卒，乙亥大赦，改元。辛卯，第四南郊。壬辰，其上皇还业。己亥，周主耕吉田。二月壬寅朔，其主加元服，大赦。初，高祖为良相，用刘师之为中书舍人。师之涉学公文，练习遗体，立世祖朝，虽位宦不迁，而委任甚重，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须、尚书仆射道仲举同受遗诏辅政。师之仲举横居晋中，参决重事。须臾左右300人入居尚书省。师之见须地望权势，为朝野所主，心忌之，与尚书左丞王歆等谋出须于外，众犹豫，未敢先发。东宫通事舍人因不佞，素以名节自任，又受委东宫，乃持意相府，矫斥谓须曰：“今四方无事，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。”须将出，中纪事毛喜驰入见须曰：“臣有天下日浅，国祸既真，中外危惧，太后身为至祭，令王入省共康庶祭，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，宗壮之重，愿王三思，更须文奏，吾使奸人得似其谋。今出外即受制于人，譬如曹爽，愿做富家翁，岂可得也？”须前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筹之。明彻曰：“四军粮安，万机多缺，殿下亲识周绍，当抚安社稷，愿留中勿疑。”须乃称疾，召刘师之、刘之与语，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。太后曰：“今伯宗幼弱，正是病委二郎，此非我意。”喜又言于帝。帝曰：“此自师之等所为，朕不知也。”喜出，以报须。须因求师之，自入见太后及帝，及臣师之之罪，仍自草敕请化，以师之赴廷尉。其夜于狱中赐死。以道仲举为金子光禄大夫，王歆因不佞并复制。不佞，不害之地也，少有孝性，须雅重之，故独得不死，免官而已。王歆伏诛，自是国政尽归于须。右卫将军会稽韩子高镇领军府，在健康诸将中士马最盛，与仲举通谋，是未发。毛喜请检士马配子高，并赐铁炭，使修器甲。许惊曰：“子高谋反，方欲收职，何谓更如是也？”喜曰：“ 山陵始毕，边寇尚多，而子高受委前朝，名为仗顺，若收之，恐不及受守，或能为人患，以推心安幼，使不自疑，似见图之，以壮士之力耳。许深然之。仲举既废归私地，心不自安。子欲赏世祖妹信义长公主，除南康内史，谓之官。子高亦自危，求出为横广诸镇，欲每乘小鱼，蒙妇人衣，与子高谋。会前上于令陆访及子高君主，告其谋反。须在尚书省，因召文武在位，亦立皇太子。平旦，仲举子高入省，皆执之，并欲送廷尉，下诏余欲赐死，余党一无所问。辛亥，南豫州刺史余孝请作谋反诛。癸丑，以东扬州刺史史兴王伯茂为中尉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伯茂弟之母弟也。刘师之、韩子高之谋，伯茂皆遇之。司徒须恐煽动内外，故以为中尉，专使之居禁中，与弟有处。三月甲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。夏四月癸丑，其前散骑常侍司马右之来聘。襄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，内不自安，善假据图，抚寻所部，乞求广州，以补朝廷之意。司徒须委许之，而诏书未出。皎遣使遣引周兵，又自归于梁，以其子玄享为质。五月癸巳，须以丹阳尹吴明彻为襄州刺史。甲午，其以东平王衍为尚书令。司徒须遣吴明彻率州师30,000驱颍州。丙申，遣征南大将军淳于亮率州师50,000济之。又遣灌武将军杨文通从安城步道出茶陵，巴山太守黄法会从宜阳出李陵，共袭华皎，并与江州刺史张昭达、颍州刺史程灵显合谋进讨。六月壬寅，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、总督健康诸军，步道去襄州。辛亥，周主尊其母赤奴氏为皇太后。己未，其封皇帝仁基为西河王，仁约为乐浪王，仁简为颍川王，仁雅为安乐王，仁直为丹阳王，仁谦为东海王。华皎使者至长安，梁王亦上书言状，且起诗，周人亦出诗应之。司会崔游曰：前岁东征，死伤过半，必虽巡抚，疮痍未复，今陈氏保境西民，共敦临好，岂可立其土地，纳其叛臣，为盟约之信，行无名之师乎？晋公户不从， 闰六月戊寅，遣襄州总管魏公直，督柱国路通、大将军田弘、全景轩、袁定等将兵助之。辛巳，其左丞相咸阳武王胡律金卒，年八十，长子光为大将军，次子献及孙武都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方岳，其余子孙封侯显贵者甚众。门中一皇后，二太子妃，三公主，视其贵宠，三世无比。自肃宗以来，礼敬尤重，每朝见，常听常不挽车至街，或以洋车迎之，然今不以为喜，常谓光曰：“我虽不读书，闻古来外戚鲜有能保其族者，女若有宠，为诸贵所及，无宠，为天子所增。我家只以勋劳致富贵，何必借女宠也？”壬午，其以东平王衍录尚书事，以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定远，昭之子也。秋七月戊申，立皇子至泽为太子。八月，其以仁成王阶为太师，平邑王润为大司马，段韶为左丞相，贺拔仁为右丞相，侯莫丞相为太宰，娄瑞为太傅，胡律光为太保，韩祖念为大将军，赵郡王瑞为太尉，东平王衍为司徒。衍有宠于上皇及胡后，时间京畿大都督，领军大将军，领御史中丞。魏朝故事，中丞初与皇太子分路，王公结摇柱车，去牛顿恶于地，以待其过，其或迟为，则前驱以赤棒棒之。自千叶以后，此一废绝。上皇欲尊崇衍，命一尊旧制。衍初从北宫出，将上中丞，凡京畿部骑领军官署，中丞威仪，司徒鲁部，莫不必从。上皇与胡后张牧于华林园东门外而观之，遣中使骤马驱杖，不得入，自言奉敕，赤棒卒应声遂其安，马惊人坠。上皇大笑，以为善，更赤驻车，烙问良久，观者青叶城。衍横在宫中，作含光殿侍侍，诸父皆拜之。上皇或时如冰州，衍横居首，每送行，或半路，或至晋阳乃还。弃完服饰，皆与其主同，所需喜官己，常于南宫见新兵早礼。还怒曰：“尊兄已有，我何以无？”自是其主或先得新旗，属官及宫人必获罪。衍性刚决，常言于上皇曰：“尊兄诺， 何能率左右？上皇每称其才，有费力意。胡后亦劝之，继而终止。画角遣使右张昭达，昭达直送健康，又又成灵显，灵显斩之。矫以五州居其心腹，遣使又都督陆子龙，子龙不从，遣兵攻之不克。巴州刺史戴僧硕等并立于矫，长沙太守曹庆等本立矫下，遂为之用。司徒虚恐上流守宰皆附之，乃驱设乡巴二州。九月乙巳，西诸矫家属。梁以矫为司空，遣其柱国王操将兵二万助之。周全景轩将水军，元定将陆军，魏公直总之，与矫俱下。淳于亮军下口，直军鲁山，使元定以部骑数千为颍州。矫军于白罗，与吴明彻等相持。徐度杨文通由领路袭襄州，尽获其所留军事家属。矫自巴陵与周梁水军顺流乘风而下，军事甚盛，战于转口。亮、明彻募军中小舰，多赏金银，令先出挡西军大舰受其拍。西军诸舰发拍接近，然后亮等以大舰拍之，西军舰皆碎，没于中流。西军又以舰在心，阴风纵火，俄而风转自焚，西军大败。矫与戴僧硕单隔走过巴陵，不敢发岸，竟奔江陵。魏公直亦奔江陵。元定孤军进退无路，卓竹开境且战且饮，欲驱巴陵。巴陵已为徐度等所据，度等遣使委与结盟，许纵之还国。定信之，解帐就度。度执之，尽服其众，并擒梁大将军李广。定愤恚而卒。矫党曹庆等四十余人并伏诛，唯以岳阳太守张昭玉、昭达之弟、贵阳太守曹宣、高祖旧臣、衡阳内史汝阴人中常有密起，皆诱之。吴明彻乘胜攻梁河东，拔之。周魏公直归罪于梁柱国阴亮，梁主之非其罪，然不敢为，遂诛之。周与臣既交恶，周免州刺史裴宽白襄州总管请益戍兵，并迁城于羊蹄山以避水。总管兵未至，陈灵显舟师掩至城下，会大雨，水暴涨。灵显引大舰临城发拍，击楼叠皆碎，矢石昼夜攻之三十余日。陈人登城，宽由率众执短兵拒战，又二日乃擒之。丁巳，其上皇如晋阳，山东水积，僵尸满道。 冬十月甲申，地享太庙。十一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午，其大赦。癸丑，周许穆公宇文贵自突厥还，卒于张掖。其上皇还业。十二月，周进宫护母卒，赵启领世事。其秘书监祖挺与黄门侍郎刘替友善，挺欲求宰相，乃书赵彦深、袁文尧、何世开罪状，令替奏之，替不敢通。彦深等闻之，显自意上皇自沉，上皇大怒，执挺截之。挺因臣世开、文尧、彦深等朋党弄权、卖官欲狱事。上皇曰：“儿乃诽谤我。”挺曰：“臣不敢诽谤，陛下娶人女。”上皇曰：“我以其饥馑收养之耳。”挺曰：“何不开仓赈济，乃买入后宫乎？”上皇易怒，以刀环铸其口，鞭杖乱下，将扑杀之。挺呼曰：“陛下勿杀臣，臣为陛下和金丹。”遂得少宽。挺曰：“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。”上皇又怒曰：“尔自比范增，以我为项羽也。”挺曰：“项羽布衣，率乌合之众五年而成霸业，陛下借父兄之资才得至此，臣以为项羽未亦可轻。”上皇愈怒，令以土塞其口。挺且吐且言，乃编200配甲房，巡徙光州，敕令老长。别驾张凤福曰：“老者地牢也。”乃至地牢中，桎梏不离身。夜以吴京子为烛，眼为所熏，由是失明。其七兵尚书毕义云：“为智酷人，非人理所及，余家尤甚。”夜为道所杀，移其刀验之，其子善昭所配刀也。有司职善昭诛之。二年春正月己亥，安成王须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加书礼。辛丑，周主四南郊。癸亥，其主使兼散骑常侍郑大户来聘。湘东中肃公徐度卒。二月丁卯，周主如武功。突厥木干可汗二余州，更许其人已婚，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。会大雷锋，坏其穹庐，旬日不止。木干惧，以为天谴，即背礼送其女于周。纯等奉之以归。三月癸卯，至长安。周主行亲迎之礼，甲辰，周大赦。乙巳，其以东平王衍为大将军，南阳王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，广宁王孝恒为尚书令。戊午，周燕文公于锦卒。锦勋高位重， 而世上一公，每朝参所从不过二三计，朝廷有大事，多与锦谋之。锦尽忠补义，于功臣中特备亲信，礼遇隆重，始终无间，教训诸子勿存进退，而子孙繁衍，率皆显达。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，引水灌之，梁主出遁济南以避之。州总管田弘从梁主，副总管高林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，昼夜拒战十旬。梁将马武、吉彻击明彻，败之。明彻退保公安，梁主乃得还。夏四月辛巳，周以达西武为太傅，尉迟迥为太保，齐公宪为大司马。其上皇如晋阳，其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善医，上皇有疾，之才疗之。既愈，中书监何世开欲得赐签，乃出之才为兖州刺史。五月癸卯，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世开为右仆射。长仁，太上皇后之兄也。庚戌，周主享太庙，庚申如李全公。壬戌，其上皇还业。秋七月壬寅，周隋桓公杨中卒，子坚袭爵。坚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小公伯，晋公户欲引以为复心，坚以白忠，忠曰：“两孤之间难为父，汝其勿往。”坚乃辞之。丙午，帝享太庙。戊午，周主还长安。壬戌，封皇帝伯挚为永阳王，伯谋为贵阳王。八月，其请和于周，周遣军司马陆成聘于其。九月丙申，其使侍中胡思文略报之。冬十月癸亥，周主享太庙。庚午，帝享太庙。辛巳，其以广宁王孝恒录尚书事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何世开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唐雍为右仆射。十一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其遣兼散骑常侍李协来聘。甲辰，周主如祁阳。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其。始兴王伯茂以安成王须专政，亦甚不平，屡似恶言。贾寅以太皇太后令污帝，云刘师和、画角等通谋，且曰：“文皇之子之见，是等帝尧，传帝之怀，又服太伯，今可还身囊志，重立贤君。”遂废帝为临海王，以安成王入纂。又下令处伯茂为温麻侯，置诸别馆。安成王使道邀之于道，杀之车中。其上皇即坐，亦追徐之才，未至，心未及及， 以后世主何事开，握其手曰：“勿负我也。”遂卒于世开之手。明日之才至，复遣还州。世开密丧三日不发，黄门侍郎冯子从问其故，世开曰：“神武文襄之丧皆密不发，今至尊年少，恐王公有二心者，意欲尽追及于凉风堂，然后与公议之。”世开速记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睿及领军楼定远。子从恐其矫仪诏出睿于外，夺定远进兵，乃睿之曰：“大行先以传位于今上，群臣富贵者皆至尊父子之恩，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意，王公必无意志，是义是书岂得与霸朝相比？且公不出宫门已数日，升侠之事行路皆传，久而不举，恐有他变。”世开乃发丧。丙子，大赦。戊寅，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侍中尚书左仆射袁文尧以冯子从胡太后之妹夫，恐其赞太后干预朝政，与赵郡王睿何事开谋，出子从为郑州刺史。世祖骄奢淫逸，易繁负重，利民苦之。贾深、赵所在百公细作悉罢之。腋下晋阳、中山工人关口之老病者悉减放，诸家原坐在留所者听还。州凉州横棱辽畔，总管长史南郑赵文表讨之，诸将欲四面进攻。文表曰：“四面攻之，辽无生路，彼尽死以拒我，未亦可克。今吾是以威恩，为恶者诛之，从善者辅之，善恶既分，破之意矣。”遂以此意便令军中。时有从军熟辽，多与横棱侵蚀，即以实报之。横棱犹豫未决，文表军已至其境。辽中先有二路，一平一险，有辽帅数人来见，请为向导。文表曰：“此路宽平，不须为导，清但先行未遇子弟，使来降也。”乃遣之。文表谓诸将曰：“辽帅未无从宽路而进，必设伏以邀我，我更出其不意。”乃引兵自险路入，乘高而望，国有伏兵。辽既失计，整率众来降，文表皆未抚之，仍征其租税，无敢违者。周人以文表为彭州长史。